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喂 ，B B， 唔好意思啊，我就快到噶啦，你到咗好耐啊？ 唔紧要噃，等咗个半钟啫，时间啱啱好，听晒成集《玉敏踩场》。 咁你再听多阵啦，我好快出门口噶啦。 吓、啊，你仲未出门口噶？ 好快就到噶啦。啊，系、哦，你交咗下个月 myradio 月费未啊？趁而家上网交啦，记得帮我加埋、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啊！嗱，頭先咧就第一節好開心啦，我唔知點解傾個咁嚴肅嘅問題，可以大家搞得咁開心嘅。 大家傾到， 你係咪覺得即係你係咪 香港建國啊嘛？ 你係咪覺得即係傾落去建國有望係嘛？ 其實係建國都係意外嚟嘅， 新加坡就係意外 嚟。係啊，其實連呢、這個即係九七談判，跟住戴卓爾去揾鄧小平，跟住成個嘢都係意外嚟。如果佢唔揾鄧小平一路拖，咁中共就係有得你拖啦，咪一路變英國殖民地咯。咁成個香港。個主權移交都係意外 嘅，係啊嚇。咁、但係即係譬如香港呢啲，即係一個咁嘅，有好多意外因素而演變成今日呢個咁嘅情況咧，都可以用一啲即係非常態嘅方式去分析一下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如果你咁發展落去，你香港即係可以做啲咩嘢，或者佢實際上嗰個性質會變成點咧？其實就即係好多以前嘅所謂預言家都講過嘅嚇。咁喺我哋做節目出街嘅時候，我哋又開始講另外拖日講呢樣嘢， 即係當我哋命運難測嘅時候，我哋就會玩下第二啲嘢嚟到係推演一下命運。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做法咧，就唔係話啊，我哋宣揚迷信或者咩，而係話即係你諗得一樣嘢太耐嘅時候，而冇乜一啲突破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應該用呢啲另類嘅方法去諗，令到自己多啲靈感，多啲即係所謂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咁你就可以睇到一啲新嘅角度， 就其實再翻翻嚟現實啫嘛，唔係話占卜咗樣嘢就真係信卦象、信啲天象，而不過喺嗰啲地方睇下，咦，好似我哋有啲 factors、有啲元素，我哋從來冇考慮過，跟住再重新考慮一次。 嗯，其實你譬如話占卦或者你睇塔羅牌都係咁樣，佢冇俾一啲好直接嘅嘢你，不過佢俾咗啲 inspiration 你，係嘛？咁你從啲 inspiration 你就可以天馬行空去諗，即係究竟應該做啲咩嘢咁樣啊嘛嚇。咁即係呢個問題咧，即係其實就由來已久。但一般来讲就是说呢，譬如在这个英国人他上来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有钱不多不少呢，又会有一些对香港的风水的研究的。这些风水的研究呢，他们又会把一些就是做一些相应的措施或者一些行为在那里，是吧？咁日本仔嚟到，佢又會有做啲乜嘢？ 日本仔嚟到日軍嚟到香港，最明顯就係改建個總督府啦。因為我哋見到另外就炸咗個宋王台， 係嘛嚇啊！咁呢啲嘢咧，即係你話做正統歷史又冇從來冇解釋過後面個動機或者真正嘅原因俾你聽。不過你就可以懷疑，其實呢個動機就唔好似佢咁講嘅，係可以有好多好戇居、好迷信嘅嘢喺佢間咗入邊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涉及到英國嗰個有少少唔同，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譬如工業革命或者甚至呢個科學革命，即係英國喺嗰、那個嗰、那個呢、這個成個。 即係歷史嘅事件入面嗰、那個角色係相當重要的，但係唔代表佢每一件事都係一個好一個好我哋界定為科學理性嘅方式去處理。 哦，未必嘅，佢喺實際做咧可以咁樣，但係話嗰個取態嗰啲嘢好多時係由嗰個決策者嘅性格決定，或者佢點樣游說啲人，但係嗰、那個。那個執行當然 是有科學理性的，就是說是 用行政的理性來做，但是那個決策未必是的。 嗯嗯，這些這樣的就是所謂另類歷史呢，你很難在正統的歷史裡面找到一些說法，甚至有一些原始資料。不過呢，即是現在我們起碼我們手頭掌握的資料就是說呢，其實當其時呢，這些即是英國上岸的呢，很早期的人呢，就包括有共濟會在那裡。咁共濟會香港又搞咗好多嘢喺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你前一排喺本書入面寫咗嗰個尖碑，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地界咯，維多利亞城嘅地界，嗰、那個用埃及嘅方尖碑係、唯一一個一笪地方係用嘅，其他譬如話新界啊，好多界限街啊嗰啲係唔用，嗰啲一個長方形。 嗯，咁呢個即係兩個嘅後面嘅推演啦。第一樣嘢就係、是。我成日懷疑一樣嘢，就係嗰陣時英國佬打嚟喺香港一上岸嘅時候，其實共濟會已經響度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共濟會響度嘅時候咧，佢係透過好多方式喺度做咗好多擺咗好多嘢度嘅嚇。咁、做咗啲嘢咧，到依家咧都仲發揮緊作用，因為即係簡單句，共濟會而家仲香港仲有仲有個 lodge 喺度。 嗰啲嘢冇想大雅嘅，對政府嚟講咪由得佢咯。好似有時冇害，但又喐佢又驚有啲事，不如冇喐佢啦。 係啊，咁我聽到啲小道消息嘅，即係呢度可以講下少少啦，就係咧。即係香港嘅共濟會咧，即係嗱，我唔係講緊普通嘅會員啦，即係其實一啲比較 senior 嘅會員咧，其實佢哋好少討論有關中國嘅事情嘅。 嗯， 其實主要討論一啲關於歐洲或者係英國自己本身嘅事情嚇、即係好可能佢覺得係中國發生嘅事咧，對香港影響其實都唔係咁大嘅嚇。咁、即係呢一個咧就係講明咧，就係、你到依家甚至所謂呢啲殖民地嘅餘風咧。即係嘅一啲剩落嚟嘅咧，就唔係好似你好似而家一個講，即係呢啲六八九咁戇居，就係以為你連咗個油漆桶上面嗰個伊麗莎白二世嗰個就可以將呢個殖民地嘅就掃清，其實就唔係嘅。 蓋過咗啲人仲更加懷念嘅。即係更加係睇下啊，俾佢遮住咗啦。你除非整個移走啦。 嗯，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就純粹係話個象徵性嘅。但係我覺得即係真正嗰、那個即係港英流落嚟嗰個殖民地嘅影響咧，事實上係深遠到你唔係你呢、這個中共或者六八九可以透過幾廿年嘅時間可以將佢清洗。 嗯， 因為呢個即係英國留得落嚟呢個係一個好深根。即甚至是你不能移走的一些影響在這裡、這個是包括一些即我們現在見不到的一些地貌的處理的方式、當然你即這些問題呢，你不可以用一個實證的方法 去解釋的，但你就可以用一個另一個方法去推演一件事，就是說譬如你現在中共他即取得了香港 的政權，他有没有同一样的思考，好像当年这些英国的或者日本人那样，他要尝试去改变香港的地貌，去巩固所谓那个就是管治的 权力呢？实际上那个动机是比以前大的，因为呢他对这个自己管治香港的自信心呢是远远不及英国佬和日本仔。因为成日都惊紧，即系你班咗喺度喺度作反。咁你都用呢个方式去睇嘅时候咧，咁我就问想问阿陈云啦，即系最近呢个梁锦松，佢出嚟吓，即系一开始出嚟讲，就系呢个即系郊野公园系可以啊占领一个住宅。其实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角度去思考呢个问题咧？ 會，郊野公園其實保留了原始的地貌嘛，咁另外就是啲人係覺得受保護嘅，係整個六大保護住，首先是個羅湖邊界嗰度封住咗啦，咁跟住係好多城市後面有個靠山啦，咁如果佢一開發嘅時候，或者鏟咗佢做屋啊，或者係有公路咁樣伸咗入去，咁嘅話啲人會覺得個受保護嗰個感覺或者安全感會喪失，即係話原本個後面譬如住馬鞍山咁啦，個後面就係馬鞍山郊野公園嚟嘅，咁依家唔係喎，後面再鏟，跟住後面再有屋，跟住就覺得咦 我好似個後院唔見咗，嗰、那個係個好大嘅心理威脅嚟。 嗯，唔係，但係記住一樣嘢，呢、這個郊野公園本身係港英時代係特登係一個比較即係、長遠嘅一個。即係制定香港城市政策嘅措施嚟， 個都市規劃嘅原則嚟嘅，即係佢將有咗郊野公園之後，就係個開建屋或者集中發展嘅地方就喺曬市區，咁市區就係個土地非常之有效咁嚟利用，咁亦都係用垂直城市同埋垂直城垂直嘅商場之間有天橋咁嚟行，咁啊形成咗香港好特殊嘅城市生活嘅，咁而咧但。拆咗後面個郊野公園，或者拆咗後面嘅後山再起嘢，咁之前嗰啲嘢就變咗好昂居嘅。 嗯，嗱，就算你唔同意，你同唔同意頭先我哋呢啲嚇，即係另類歷史嘅觀點嘅睇法都好啦。但係咧，起碼一樣嘢，你要諗諗，就係而家呢個中共對香港嗰個政策咧，其實咧有好幾個指標嘅。咁、其一，我哋以前都好強調咧，就係咧人口嘅換血啦。 嗯， 要將呢啲喺特別喺北方落嚟嘅。講普通話人要溝探你香港土生土長講粵語的 人口，但係呢個都不足以即係去改變而家香港嗰個政治嘅對呢個中共嘅挑戰。咁可能下一步嘅做法就係你會將香港同埋呢個深圳拼合，成為所謂深港嘅一個大都會。 喺1997之後已經積極構思要做，只不過呢度好多阻力咁，政 府好大巨大的阻力啦嚇。咁郊野公園嘅將佢變成住宅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客觀嘅政治嘅影響就係、是、佢會可以令到香港吸納更加多嘅中國移民到嚟，從而溝探呢個香港嘅人口。咁如果你雙管齊下，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深港大都會，再將呢一個成個即係香港嘅郊野公園去改變嘅話咧。事實上，你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在呢個深港大都會入邊，再加埋你而家即係移民落嚟就絕對成為呢個深港大都會入邊嘅 ethnic minority 少數，即係等於以前深圳嘅講客家話嗰啲原住民，同埋由外省移入去嘅人個比例一樣。 嗯，即係如果誇張啲講啦，我強調我誇張講嗰啲説話。就有少少等於而家喺香港嘅南亞裔嘅香港人嗰個情況。 等於我以前去深圳嘅話，就係喺大城市鋪頭就講普通話啦。但如果同啲司機啊、三輪車啊或者小販咧，就講客家。咁即係話講客家嗰啲就原住民。咁嗰啲個就會萎縮到去做販夫走卒嗰啲咁嘅地步。 嗯，嗱、呢個亦都係即係點解我去強調呢樣嘢嘅原因就係話咧，即係你而家香港，如果你仲用原有我哋喺幾十年前覺得可以同港英政府去談，即係去談判妥協或者施加壓力嗰度方法，如果用呢個方法咧，就必死無疑嘅。即係如果你用呢個方法諗住可以啊，即係。讲紧逆转，头先我哋讲话就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必定会陷于而家变成而家，我哋将会变成系喺香港现有嘅南亚裔嘅即系香港人嗰个处境啊。当然我唔系个处境一定唔好啦吓，而系话即系嗰个数量方面就会 点咧？个影响力会细咗，即系话唔再系自己可以话得事嘅大多数。咁虽然好多人都会拥抱啲普世价值，话多元主义啊、多元化啊、保护弱势啊乜乜，嗰阵系由于你喺主流同埋强势，你系。夸夸其谈，但一旦你喺弱势嘅时候，你睇下你讲得开唔开，讲唔讲到出声。 嗯，但系嗰个处境系比而家嘅，即系呢啲喺南亚裔嘅，即系香港人咧，系唔同嘅原因嘅。即系呢啲南亚裔嘅，佢无论点唔开心，佢都可以翻去个原，即系呢个佢族裔出生嘅地方。 即系仲未依咁名贵添。 系啊，即系举个例，譬如话我喺度，即系试过啦，前几年中咗六合彩，咁跟住翻去巴基斯坦添啦。咁我哋唔得啊嘛。 嗯， 即系我哋喺呢度，我哋系 we have nowhere to go， 冇订走噶。即系上一代都仲系幻想住，咪翻去东莞啊，翻去樟木头啊、石岐啊咁。但系依家翻去买咗间屋之后都走人啦，连间屋都卖埋啦，发觉唔可以退休嘅嗰度根本。 系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即系对我嚟讲一个好有说服嘅原因，就系我哋系要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翻而家我哋现有呢种生活方式同埋。是我哋呢種身份認同啦，嚇、即係呢個係 non-negotiable 嘅，呢個係，因為你走落去，你冇得，即係除非你選擇你，譬如去其他地方移民，你做一個即係移民， 即系海外嘅愚公咯，即系以前民国时候讲嘅，即系公寓嘅寓寓，即系阿公嘅公咁。但系去到海外嘅嗰、那个香港人身份亦都难以保存嘅。咁能够融入去加拿大或者系美国主流社会，既然好啦，但系嗰、那个我哋嗰个种族或者我哋嗰个文化生活方式，其实系注定系喺呢一代系融入唔到下一代，或者等或者经过系喺嗰边长大或者混血去等。但系我哋呢代入唔到，但系我哋呢代就。弊就弊在我寿命长啊嘛，咁你仲有几十年顶，但系佢嗰边已经系赤化咗啊，嗰边嘅华侨区或者系港侨区，港侨区已经基本唔存在，就得翻系都唔系华侨，就是、陆侨啦，就是、大陆侨民，咁佢哋系用普通话简体字同埋中共大使馆、中共嘅情报组织支援之下嘅侨社，咁你如果想过少少唐人街生活或者系唐人生活，你就入去嗰度，咁结果你就等于翻大陆。 嗯，头先陈文讲句咧，我系觉得即系我绝对同意嘅，如果你香港人香港的身份保持即系保障唔到，保持唔到咧，海外嘅香港人嘅身份亦都保障唔到嘅。嗯，咁、啊、即系保唔全到之后有啲咩后果，咁就留翻俾海外嘅香港侨民去自己思考啦。吓、啊，咁但系你即系而家呢一个梁锦松佢出嚟一选嘅时候，佢就噏呢个说话咧，咁我有一个推测就系、是。呢、這個係其實係中共放風俾所有要參選下一屆行政長官，你都要講呢番説話， 即係要做吳三桂啊，開關門引清兵入關，你先至係可以做到清朝嘅官，清朝嘅漢官。因為你如果當中共係後清咁話，佢個對香港政策就係你要做香港特首，就係要做吳三桂。 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你有即係想做香港嘅行政長官，你就必須你講翻呢番説話，你先入到閘。咁我即係呢个係可以实证㗎，你睇下后来即係出嚟选而又能够入到集嘅，係咪都会讲返同一样嘅说话啦，係咪咁，甚至我有个怀疑，我有个推测就係、是、就算将来所谓有一人一票选特首，如果有呢个筛选过程，呢班人都会照讲返而家呢个说话。 说话先可以入到集，如果唔係嗰个选委会嘅提名係唔够嘅。 係啊，提名係唔够。咁呢个就係讲我好强调讲一样嘢，就係、是、一人一票嘅选改，特别係中共嗰種有篩選嘅選舉，係不足以改變而家香港面臨嘅最嚴峻嘅挑戰。 嗯， 就因為其實講嚟講嗰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唔能夠防止到呢個人口，唔可以能夠制止到呢個人口換血，或者呢個阻止到呢個深港大都會嘅成立，你香港人就注定係失敗。 如果大都會成立咧，其實好易見嘅啫。如果各位係得閒無事搭下西鐵咁咧，過咗錦上路，向左手邊一望，嗰邊就係紅樹林之後，後海灣紅樹林之後就係深圳，而深圳就係一排排嘅高樓大廈，好似中環咁樣逼緊過嚟啊元朗呢一邊。而深港大所謂深港大融合，就係你見到眼前嗰一片小片陸地嘅雞公山啊，下低個後海灣嘅紅樹林就會變成一排一排高樓大廈。 嗯， 咁西鐵就係喺高樓大廈之間駛過。 陈文头先的分析，你大家可以印证一样嘢，就是你可以用双重的方法印证，就是这个其实改变香港的地貌，就是等于改变香港的命运。 嗯， 即使你不同意这件事，你都可以思考一件事，就是这个中港之间的边界，他们将会做些什么事，特别是用一些大家不知不觉的方式去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个事，你是见到这个政策的动机的显现。 舉起頭先西鐵咁平衡嗰條線就係廣深港高鐵啦，佢就係個目的就係要將個 mega city 即係由深圳嗰一路延到過嚟新界呢一邊，咁就新界變成一個大城市。咁嘅話就大家係唔使旨意話搭火車會見到有綠色嘅少少嘅森林仔啊、小山崗啊嗰啲嘅，冚唪唥變曬屋咁。 嗯，呢、這個所謂將香港郊野公園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居住的这个讲法，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大的计划的一个小插曲。 嗯 啊，如果你被他改了之后，就跟着就来一样东西，就是将这个150日50个 单程证的 quota 将它拉高 棚，或者在第 300个、400个 再增加人，这样的话就是很快就填满香港，就是香港可能就真的好像以前曾荫权讲的1000万人口。 是啊， 在1000万人口里面你成为其中一份子，即使给你投票权，你的都是非常之无力感的。 冇，那個從來都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即是話簡單嚟講，就是所謂一人一票嘅普選，如果在呢個人口換血的背景之下，是完全即係呢個唔係我哋要爭取最終嘅目標。 即係你個香港本土人就係得翻400万啦，即係因為我哋有外移，同埋我哋嗰個生育率係 負數咁樣，咁移入嚟不斷增加，喺個一千萬人口入邊，我哋可以推算一下，有600万係大陸人或者大陸嘅新移民，佢哋唔會香港化，跟住400万係香港人。咁嘅話，你點樣搞咧？ 係啊，嗱，所以咧呢、這個問題講翻到即係啊，即係雖然呢個特首嘅選舉仲有排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度可以首先同大家預習一下先啦。就首一樣嘢，大家要問嘅咧就係、是、香港呢個城市，即係以而家現在呢一個咁嘅地理嘅面積啊，佢有冇人口上限？咁如果你聽到話，即係香港人口應該喺1000万咧，嗰一定係鬼嚟嘅。 係一定是，因為以前英國人嘅諗法就香港嘅人口上限300万，喺呢個節目講過，即係科學嘅推算，合乎人性、合乎生態、合乎水土負擔嘅推算，香港嘅合理人口最多係300万。 嗯， 依家已經遠遠超過咗，所以我哋覺得依家香港生活咁辛苦嘅原因就係佢超過300万，而300万就係70年代。 嗯，嗱呢個係實證睇到嘅，因為你行我條街道，你搭地鐵，你就會感受到呢。這個、人口上限的是个压力在哪里，是 犀利过东京，如果你去过嘛。 不是，我刚才来先看，刚才刚坏车，大佬我看到这个台子是塞满了整个城。 我以前未去过东京，成日看啲片觉得东京很恐怖，但去到不知几舒服。那么少人。 在这个特首未选举之前，或者现在没有这个，其实以前呢我们都还有一个、啊、譬如说你可不可以跟深圳买地、啊、或者、即其他填海、啊、或者之类的。但是现在这个背景里面呢，即系凡亲你讲香港人口上到1000万咧，你就唔需要问后边嗰啲问题噶啦，唔需要假设呢条一定系鬼嚟嘅。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就系留翻俾啊，即系下一届选立法会议员啊，或者呢个特首选举嚟，你就即系要问呢样嘢吓。 呢嚟辩论 吓，呢嚟辩论呢样嘢吓。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即系呢个居住问题啦。我前几日喺节目我都讲过啦，就类似梁锦松呢个讲法，就系一个所谓假嘅二分法。 嗯、 就是你如果不开发这些、就是、郊野公园的，香港的住屋问题是解决不到的。 解决不到，就是他那个他那个给大家一个假的 choice， 假的选择，就是你一是要郊野公园，一是要很高的楼价。那他的当然知道是假的啦，就是楼价不是因为未开发郊野公园，或者土地供应不足，楼价之所以高是因为高地价政策，而高地价政策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包括是那个货币和美金挂钩，那跟住是土地供应是连住晒，明是市区入面有很多可以很 ready 起楼的地方，连接到地铁、公路和排污系统，完全可以即刻在3年内增加很多的单位供应的地方，它没有供应到，没有起到。 咁呢一个类似咁嘅即係假二分法呢，我相信喺呢未来呢几年呢，係会不断类似梁锦松啲人係不断去同大家讲，係即催眠到大家係相信呢件事为止。咁、你即係一个好简单嘅香港人基本反应就係、是、啊，我想要平啲楼，我想有屋住，於是乎就好盲目地去支持呢啲人话、要将郊野公园改变为成为住屋。 其实好一个好易嘅 test， 好易嘅测试嘅，就係郊野起咗楼系咪会使到楼价跌。好简单，你就睇下依家系咪可以好平咁买到丁屋啦。丁屋本来就喺农地度起嘅，佢本来都系郊野嚟㗎、即係种油菜嗰啲地方，咁佢依家起咗屋啦，起咗三层，咁密密麻嘅麻，咁你一排一排，咁你发觉系咪平咗买呢，发觉唔系咁更加贵。 哦，咁呢啲問題咧，其實你亦都頭先你講嘅丁公幾都體現到呢啲而家啲特區官員嗰種咁嘅政治取向啦。咁你記唔記得呢個唐英年去選嘅時候，係曾經入過去呢啲丁即係呢啲丁屋度話可以即係僭建都可以即係睇點搞啊嘛。 其實可以容許佢加建嘅，或者僭建可以寬容，或者罰款若干之後可以由得佢咁。咁佢係可以增加單位供應嘅。 嚇！咁你記得當其時林鄭月娥點講法啦？林鄭話就係有法一定要執行啊嘛，咁你見佢真住點咯？係完全冇提過呢件事啊嘛，係嘛？ 即係實際上，丁公話以前喺政府或者係喺我寫《城邦主權論》嘅，我都係主張佢放寬個高度，因為係浪費咗土地。 嗯， 一旦放寬高度嘅時候，就會增加單位供應，增加單位供應嘅時候，個樓價會跌，但係政府係唔會容許呢啲嘢發生嘅。 係最簡單嘅，即係而家講緊啲樓價問題咧，你對呢班人出嚟講咧，定係抱以一個極度懷疑嘅態度。 連丁屋嗰橛 明明係放寬咗就即刻增加樓宇供應，而且多好多嘅本地嘅就業嘅，即係小師傅啊、裝修啊、小工程啊，咁即刻就就業好興旺嘅。但係佢又唔做，偏偏呢度冇喐住，喐郊野公園啦。咁明喺呢度咁簡單可以做到嘅，點解唔做咧？ 嗯，咁呢啲越揭咧就越多嘅，即係只不過問題就係話咧，大家唔好聽到個樓字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個神經嘅反應，就係、是、哦一有即係起多啲樓咧，就大家瘋狂去支持呢樣嘢，即係大家一定要抱一個好。即係所謂好批判性 critical 嘅態度睇而家呢個香港嘅住屋問題，因為呢個住屋問題必定會成為下一屆呢個特首選舉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議題。即係邊個想攞一個稍微高民望少少嘅，就係攞呢一個咁嘅出嚟去。 因為住屋或者樓宇供應、商業單位供應，唔單止係民生問題，仲係境外嘅資金投資嘅，或者洗黑錢又好，或者係將啲資金擺喺香港生利息又好，佢係同時間就討好緊資本境外嘅紅色資本家，而呢個先係真正要做嘅嘢嘛。佢呢啲香港人嘅話之你啦，話之你等望穿秋水入唔到工嘅話之你。 嗯。咁最後呢樣嘢睇一睇咧，就梁錦松當年講嘅概念嘅，就叫曼克頓。所以曼克頓也正，當然嘅解釋就係話咧，香港其實都好似呢個曼克頓咁樣啦。嗱，曼克頓就係、是、你啲人就真係日頭就係做嘢啊嘛，夜晚散曬噶嘛。 曼克頓 plus 啊，曼克頓加，嗰啲咁嘅加嗰啲，當然係2000年嗰啲咁嘅口頭禪啦。 咁但係後邊嗰個潛台詞，如果放喺今日個 context， 放喺今日嚟講，會係點樣咧？就等於幾多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土生土長香港人咧，嗱，你而家住即係頂唔順啊嘛，咁你咪唔好香港，即係你咪日頭翻工香港咯，夜晚 住咪過去黃江或者係啊福田唔得咪將木頭石旗咯， 係 嗰啲就係大家平時去做啲另類消費嘅地方，但係雞咁腳走嘅地方係咪？你叫你喺度住，你就係咁咯，自己諗過先 啊。係啊，嗱後邊個潛台詞就咁樣噶啦。咁實際上個客觀效果咩？除咗頭先我哋講嗰話，哦，你即係呢個香港變成一個大都會，人口換血之外，仲有一個 crowding out effect，crowding out 嘅效果，就係你土生土長香港人頂唔順香港嘅生活壓力同埋生活嘅指數。你就走上上面， 跟住就你就會同依家嗰啲過嚟自由行啊，過嚟走私取貨嗰啲人都住埋一齊，跟住大家係一齊打咁打交，跟住就會非常之勇武，但係嗰種係啲野蠻嚟嘅。 唔係，而且打嘅地方唔喺香港幣嘛，打嘅地方啊， 深圳打到流血啦，或者唔係深圳，可能仲喺東莞。 嗱，咁呢半個小時嘅節目就同你。好深入地、好詳細地、好全面地解釋咗呢個中共對港大陰謀。 而實際上咧，如果我哋以香港為家，係要咁樣諗嘅，即係政府唔幫你諗，但係我哋民間一定要咁樣諗。 啊，咁我哋晨早篤爆咗佢先啦，OK， 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